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34集《思乡瘦瘦》一。冯安宁总是觉得自己很怕沈秋，说起来很奇怪，她是冯府的千金大小姐，自小娇纵挑剔惯了，冯老爷和冯夫人宠着她，家中上上下下的兄弟姐妹也让着她，便让她长成了什么都不放在眼中的骄傲性子。不过却有两个人除外，一个是沈妙，冯安宁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和沈妙玩在一起的。有着蠢笨粗野之名的沈妙，不知不觉不再如从前一般做出一些可笑的举动，而且因为大家一起在广文堂学习功课，和沈妙坐的又是一张桌子，冯安宁渐渐察觉到沈妙甚至称得上有些聪明。年少的时候总是崇拜一些比自己看着要高深莫测的人，更何况沈妙因为之前的粗野和之后的端庄判若两人，这种差别就显得更加明显起来。冯安宁不由自主的就想和沈妙玩，广文堂其他的官家小姐他瞧不上眼，偏对沈妙青睐有加。沈妙既不捧着他，也不巴结他，对他可有可无的模样。冯安宁反倒觉得沈妙比那些个时常跟在他身后说漂亮话的小姐来得真实。冯安宁觉得自己也挺有病的。沈妙这茬不提，第二个不会让着他的人却是沈秋。说起来，沈秋这人无论在长辈还是在晚辈中名声都是极好的，即便有这么个声名狼藉的妹妹也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好名声。冯安宁从前也曾见过沈秋一两回，只觉得是个英俊青年，瞧着和煦如阳光，十分好说话的模样。可是后来他与沈妙渐渐熟络起来，连带着近距离接近沈秋几回，却觉得莫名有些惧怕沈秋。一来沈秋没有如同那些贵家公子哥对他礼尚有加，或许是沈秋本就是武将出身，性子粗犷，不够细致。可是二来他待冯安宁便如路人一般，并未因着冯安宁是沈妙好友就要格外高看一眼，这对于心高气傲的冯安宁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可是每当他想要发脾气的时候，瞧着沈秋目光犀利喝着手下士兵的时候，却又莫名其妙的却步了。冯安宁自己也不明白，若说临安侯府的谢锦行是定京的男霸王，他至少也能称得上是个女霸王吧。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怎么偏生就对这对兄妹无可奈何呢？冯家大哥就骂他只晓得在窝里横。冯安宁悻悻然，每次都说下回见到沈秋一定要趾高气昂，可是等真的见到了却又是缩着脖子低眉顺眼地走过去。就连沈妙的表姐罗檀都觉出不对来，思忖道， 怎么安宁每次来沈宅都要比往日安静一些呢？ 沈妙似笑非笑，倒不如说见着我大哥要安静些。冯安宁恼羞成怒， 胡说什么呢，我想安静就安静，还需得人同意不成？ 哎，秋表哥你怎么突然来了？ 冯安宁身子顿时一僵，拔腿就想跑，就见罗檀捂着肚子笑得乐不可支。 小表妹说的是真的，难道冯家大小姐最怕的竟然是秋表哥吗？ 冯安宁愤而起身，发誓再也不同罗檀说话了。倒是后面的事情有些出乎冯安宁的意料，他同沈妙出去，因为自己的疏忽反而让沈妙落入贼人手中，冯安宁的心中自然是自责不已。 而沈秋的态度更让他心惊胆颤。沈秋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他的质问。沈妙失踪，冯安宁心中难受，不知是谁把沈秋怒斥冯安宁的话告诉了冯家兄长。几位兄长心疼妹妹，纷纷道： 那沈家大哥也实在太过分了。事已至此，先去搜寻沈家小姐方是正事，怎么还与你个小姑娘计较？ 不是的，他说的对，本来就是我的错。 冯安宁心里一边担忧着沈妙，一边又有些自厌，觉得自己很是讨厌，沈秋定然也很讨厌自己的。所幸的是，沈妙活着回来了，也未出什么事。可是冯安宁却再也不敢踏足沈府，倒不是别的，只是觉得很是羞惭，若不是自己，也不会令沈妙吃这样的苦头。虽然结果是好的，但过程却也不是胡编。他其实很想去沈宅见沈妙，同罗谈拌嘴，或是看看沈秋也好，可是也只得自己按捺着。即便罗谈给他下帖子，冯安宁都是回绝了。他性子骄纵，旁人看着是不懂事，其实最是倔强。他低不下来头，也做不到若无其事，干脆这样惩罚着自己。谁知道沈妙的亲事竟然出了这么大的差错呢？冯安宁听起自己父兄说起朝堂一些事情的时候，知道沈家是众矢之的，谁娶了沈妙，对沈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沈妙就更是了。自己的亲事都成了权谋的牺牲品，沈妙又能怎么办呢？冯安宁想到了自家大哥，冯子贤性情温和，眉目端正，重要的是冯安宁了解自己的大哥绝对是正人君子，比嫁给太子之流实在是好多了，便说动了大哥去沈府提亲。冯子贤起先是愕然的，可他也的确听冯安宁说起过沈妙的不少事情，觉得冯安宁虽然骄纵，可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心眼儿，被冯安宁觉得不错的人至少不会是奸猾之辈。冯子贤答应了冯安宁去沈府瞧一瞧，不过最后却是被沈妙拒绝了。尽管如此，冯安宁和沈宅的关系还是因此而缓和了一些，因为他在回府的路上遇着了沈秋。沈秋应该已经知道了冯子贤来府上的事，瞧了他一眼，对他道了一声谢谢。只一声谢谢，便让冯安宁有些激动地辗转反侧了。冯安宁的贴身侍女小心翼翼地问他： 姑娘对沈家大少爷如此看重，为他喜，为他忧，可是倾心沈家大少爷？ 啊，你胡说什么？ 冯安宁本能地反问，柳眉倒竖，好似被踩了尾巴的猫。侍女吓了一跳，连忙跪下身来： 奴婢胡言乱语，还望姑娘饶奴婢一回。 罢了，你起来吧。 冯安宁对着镜子咬了咬唇，有些事情不承认不说破，不代表就没有发生过。连自己的贴身侍女都能看清楚的事，冯安宁想，大约他自己表现的应当很是明显了吧，至少没瞒过贴身侍女，就更不可能瞒得过沈妙的眼睛了。沈妙知道自己的心思，会不会告诉沈秋呢？那沈秋是否知道？冯安宁有些烦躁地看向镜子，镜子中的姑娘生了一张娇美的脸，大眼翘鼻，唇角微翘，就显得有几分大小姐的气色来。她天不怕地不怕，独独怕沈家两兄妹。沈妙就不说了，到底只是因为沈妙总是有些神秘。那沈秋好端端的，众人眼中最好说话又亲切，性子磊落不计较的好人， 他在怕什么？他怕的其实不是沈秋，只是自己。在沈秋眼中，或许骄纵胡闹，是非不分，什么都不会的自己。恋慕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在心里反反复复地审视自己，做的哪一点不好。若是对方优秀得很，便是要怀疑自己三分，是否配不上对方。你小心翼翼地想在他面前表现出最好的一面，努力做事，但还是忍不住心里七上八下，悬而未决，就怕自己哪里出了错。偏偏越是紧张越是出错，越是如此就越是在对方面前出丑。沈秋因沈妙的事情怒斥他，他怕对方厌恶而难过，沈秋对他道谢，他就能立马高兴起来。为其高兴，为其忧心，冯安宁都能想到那门外头的戏班子里花魁翘着兰花指的唱词。相思坟上种一株彤彤红豆，豆熟掉进心尖尖，问一句如可知。这唱词也忒俗气，冯安宁却觉得说的是很对的，简直像是把他的心事全都唱出来了一般。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大抵是无望的，因着沈秋实在是看不出来待他有什么特别的。冯安宁又黯然又无趣，觉得独自一人唱戏也索然无味。偏偏沈妙还在这个时候出嫁了，嫁到了千里之外的大梁。这不仅仅意味着从此之后定京要少一个朋友，更意味着他也不能再有理由去沈宅动自己隐秘的小心思来。冯安宁很失落。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